点升57点。跟着部分港股的造价，安实 A50 中国12.4升4.4，南方 A50 13.2升2.2，中国平安83.6升2.4，中人寿30.85升1.25，中国银行4.29升0.1，建设银行6.25升0.1，海通证券16.64升1.28，工商银行5.58升0.3，腾讯控股124.1升0.1，中信证券25蚊升0.4。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3，英镑11.727，瑞士法郎8.826，澳元6.368，加元6.485，新西兰元6.001，欧元系8.9806。每百日元对港元6.5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151。日经平均指数报17,366点，升352点。港金现价报11,8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0.2美元，卖出1,290.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九龙区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上桥位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嘅，影响到现时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喺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上桥位慢线咧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嘅。咁另外，七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温思劳街第三线咧有交通意外，一带都系挤塞啦，车龙就排到去浙江街，就系、是、七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温思劳街第三线咧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嘅。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下角道近住红十字会，西行过海嘅车龙就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就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提提大家，受到爆水管影响，彩虹道去虎山道方向近住彩怡花园一段嘅慢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泥涌道圣保禄去跑马地、告士打道波斯富街行人桥面方向东行、大坑道豪苑方向上行，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03，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7:05。喺日驾驶人士必须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着灯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嘅 Seven All Stars 喺2014年啱啱推出咗佢哋出道36周年嘅纪念大碟，紧随其后嘅就系佢哋一张全新嘅 single， 作曲、填词、编曲都系嚟自 Seven All Stars 以及桑田佳佑。用胜利话俾自己嘅乐迷知道，人必须要努力向前走，美妙嘅成果先至会跟随其后。Seven All Stars Tokyo Victory。歌词虽然叫我哋努力向前走，但系仍然会叫我哋回望故乡，饮水思源。出道多年，人气依然不减。Seven All Stars， 东京胜利 ，Tokyo Victor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昼4:00-6:00，百元号天空海阔内播出。 机不可失，机不可失，机不可失啊！ 唔止2017，每个朝早你都机不可失。 点解啊？ 每个朝早部收音机都不可失。如果唔系，你就冇得听风骚快活人噶啦！ 梁荣忠、桂花田、曾志豪， 每个朝早一定要听住风骚快活人，机不可失。 曾经我哋斋睇电视，曾经我哋冇份话事，曾经只系千二人嘅事。2017年，500万人一人一票有份话事，2017机不可失啦！政府现正就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咨询公众，咨询期至3月7日，请大家踊跃提出意见。想政制向前发展，即上 2017.gov.hk 睇下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依个世界自整短信。 好多时朋友都会转发一啲超连结嘅即时信息，介绍你安装一啲好嘅应用程式。大家又会唔会即刻就按嚟安装呢？好多黑客都会利用这个方法散播病毒或者木马程式。 所以即使是你的好朋友给你的，都不要随便按这些超连结，最好都是直接去官方商店那里下载应用程式，这样才比较安全的。那当然了，最好在下载之前了解一下一个 Google 应用程式所需要的权限和私隐政策，还有用户的评语，判断一下是不是真正安全，这样才好安装。 以上短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同星期六早上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知识会社这个世界联合发出。 由香港电台文教组、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的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2015接受报名了。 本年度新增非华裔组别，鼓励本地非华裔小学生参加今次大赛，推动社会共融。 合作组还有亲友组合和师生组合，无论是一家大小定是学校师生，都可以齐齐讲故事，等小朋友有个开心成长的舞台。 今年还新设网上报名，还不登入 storytelling.bgca.org.hk 立即报名。 黄天怡的五个特质：平， 唔系啊， 瘦， 吓， 矮， 算咩？ 扁， 真系、啊， 懵， 懵咩？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五点到七点，黄天怡 ，Eric，Give me five。 下昼嘅五点上一分啊！ 你好， 寻日我哋咪讲话而家啲睇相啊，成成嘅 系啊， 已经有两个嗰啲算命师傅咧，同我讲个年尾会破财噶啦，咁样吓。 之前讲嘅， 之前讲定啦， 好耐讲噶啦。 佢系计农历嘅年尾啊，定系 你而家仲系未系羊年噶嘛？ 所以就应该都仲系年尾 啊，仲系呢个年度咯。你睇你咁嘅语气，好似 因为先前破咗不大嘅，咁即系吓，即系嗰啲吓，但系嗰个系值得嘅，即系你当一个投资啦， 系 买楼啊， 嗰啲啦，换楼啦， 哇咁叻嘅你， 唔系买，唔系我嘅咁样，咁然之后咧就跟住我应该都应咗啦，系咪先？ 咁就完咗啦， 系有啲人会特登做一啲嘢去应咗佢噶，等先 系啦。咁我又真系你讲中，佢话啊，因为佢讲嗰阵时讲得好玄妙嘅啦，你年尾破得大财。好大下嘅， 嗯， 我系咪真系会屋企买楼啊嗰啲咁样？希望你系，如果唔系咧，你就死啦。 或者 你就可能系投资嗰啲，可能系损手烂脚啊，或者无啦啦唔知点跌咗好多钱咁样。 或者你特登使一笔劲嘅钱咯，即系去旅行都算噶。 佢唔系噶，佢直情系灰到话唔系咁噶。 咁、哦、即系嗰个数目太大啦， 好大嘅， 你去唔到咁多钱嘅旅行嘅。 因为我朋友知道，又系话佢破财嘅话咧，佢会即刻去使钱噶啦，真系。 哦，系噶，你应咗佢， 应咗佢就可以抵消咗啦。 同埋仲有好笑嗰时，佢屋企咧去倒泻水咯。 哦， 跟住佢都系即刻使钱噶。因为我点改啊？哇！赌石输系破财嘛？ 边个话噶？ 边个话噶？ 系啊，我唔知道，我唔知佢边度听翻嚟啊？ 意思 系 谂住 呢个系 喺屋企赌石输，跟住就去洗钱咯，跟住就、哦、买唔知买好少嘢啫，即系买下自己中意嘅， 即系个先兆咁样。 系啦、啊，就觉得可以应咗 咁样借口嘅啫， 好容易赌 石输。好多都话破财噶，你有冇听过个鼻生疮又系破财啊？ 呢、 這个系啊，呢个又系破财噶。 系啊，但下巴生暗疮就唔够瞓啊嘛。 呢个就身体本身问题啦。 系啊，但系 同埋唔知边度生暗疮。系咪都系个鼻啊？有人暗恋你嘛？你 细个 有冇听过啊？ 好似系鼻头红当当，好似嗰啲 中学生咧开始发育啊嘛，咁有啲荷尔蒙素有分泌，咁啊成日会生暗疮噶嘛，好容易。咁嗰阵时咧，啲同学如果生个鼻哥，就即刻会笑佢，哎，有人暗恋你嘅咁样咯。 哦， 好无聊噶。 呢、這个唔知 系啊，大个咗就变咗唔系暗恋咯，就系、是、 破财啦。有进步嘅，随住个年纪。 系咯，咁我就谂，哎，都应该叫应晒噶啦，系咪先咁样吓？跟住点知啊？我话俾你听，原来嗰啲家庭用品咧。 嗰啲咩换车啊换电话冚唪唥嗰啲咧，哇好小气嗰啲嘢真系。 佢哋有耳仔噶， 好恐怖啊！俾你听，我头先咧只系阿波成同阿子维咧两个喺度行紧啦，某个品牌嘅电话几好啦咁样样啦， 系啊， 跟住话咁，跟住我心底入边啊，因为我其实换咗电话两个几月啫嘛，咁然之后我心底入边就只系讲咗一句。系咯，早知我换咗部啦，咁样。 佢心里边讲， 即系你冇讲出嚟， 冇讲出嚟，系咯，就系话，诶，咁早，我唔系早知啊，我话，等我迟早换翻部先，咁样。 我哋再冇人听到呢句说 话。佢真系心里边谂嘅， 心声， 我哋都唔知嘅。 系加 reverb 嗰啲嚟嘅。 两分钟之后我落车，狂一狂，跟住个电话就嘣咁爆咗啦。 仲要系爆 mon 嗰只啊！ 成个 未咗佢着到咯，但系啲掣全部揿唔到， 即系废咗武功啦， 个感应已经坏咗啦。 系啊，咁样 样。我哋即系心里边谂一谂就已经咁咯， 系好小气。 但我之前几部电话换嘅时候，其实都系因为咁样而换噶，即系几次都系话，哎部电话系咪就系坏噶啦咁样啦。然之后转头平白咁佢系一尺到一尺嘅高度啊，跌咗落嚟，咁个 mon 就死咗啦，咁样就要换啦。第二部又系唔知我讲过啲咩，早知啊呢部电话好似几好喎，咁啊即刻两个礼拜后又要换啦咁样。 我好中意呢啲咁样冇科学根据嘅， 又好有灵性啊！讲到个电话， 系啊，因为好多人都咁样讲过噶，系。 系啊， 唔开心啊！ 嗰啲换车嗰啲又系咁噶嘛，当你心里边想换咧，架车就会开始坏噶啦。 啲女朋友又唔见咁样换都换好。 系咯，有冇人其实有冇人试过咧？我就想话，其实做先拣边个做女朋友，即刻换咗， 即刻可以换到咁啊好啦。 或者 而家。 如果有拖拍就好啦，跟住就即刻有咁样，几好咧？你话如果谂呢啲， 因为我从来唔系一个，我从来都冇试整翻好部电话噶嘛。因为通常我一用，我用好多年噶嘛电话，我未试过咁快就塌皮嘅个电话。 你太快移情别恋啦，因为衰多后咯，你咪就系，唉， 佢会知道噶啦。 你又知道 啊？你唔好再讲啲嘢，仲要开麦讲，你会唔开心啊？ 你仲会话俾其他人听？ 开心我而家 衰多口啊！你呢啲真系 系啊！而家讲翻嗰啲咩额头三五仓嗰啲咁样算？ 喂，唔系即系讲开 咩位置代表咩？我都好清楚。 讲翻你嗱，你头先你个衰多口就系心里面谂啦， 好灵。 但系有阵时咧，有啲所谓衰多口咧，就真系。表面上咧，俾人哋都會感覺到，就係講緊呢個口氣，即係口氣口臭嘅時候，我唔知道你哋。 誒、哎，我有個朋友好準嘅， 準在咩？ 一直聞到嘅， 可以聞到人哋啲口臭。 Detect 即係有啲，如果你濃烈啲咧，你都係叫個都聞到啦。但係佢係直情嗰啲咧，我哋平時同人傾偈咧，都唔覺嗰個人個口係有口氣嘅。但係佢一聞就，但係佢係即係識得分嘅，即係佢話：喂，你頭唔夠分啊？ 嚇！ 或者係你咪有蛀牙？ 嚇！ 系啦， 分得到啲味啊！ 佢净分到噶，佢譬如如果你有蛀牙，佢系闻到，哇、哦！点解你觉得？跟住嗰个人话：系啊，我有 蛀牙。 蛀牙 系咩味噶？ 佢形容唔到，但系佢自己分到嘅。因为其实我哋闻唔到， 嗰阵味 都系臭嘅， 臭嘅啊！ 系啦，都系有阵口气喺度。 咁可能肠胃差又肠胃 差又有另一种，所以佢话你系咪 山神仙？ 系啦，佢闻得好叻嘅呢样嘢， 咁犀利。 系啊， 你会唔会有压力噶？同佢讲嘢 冇噶， 即系会唔会？ 我出声， 你特登吓俾佢闻到啦，闻多啲啦。 我好似俾人闻到自己嘅口气。 闻真啲，你闻真啲，睇先吓。 好似俾人闻 边只牙，边只牙。 好似俾人闻到自己嘅口气有啲尴尬啊嘛， 系噶， 即系冇咩，即系我估，起码我唔想先啦。 但系嗰个尴尬位系有阵时你闻到嘅时候，你唔知同唔同嗰人讲啊嘛， 系咯， 因为始终 有 啲好嘅嘢。 譬如你喺工作场合， 其实我觉得系唔好出声讲嘅， 系， 因为好似好 系表示一种厌恶嘅眼神啊嘛， 仲衰，我宁愿你讲。 唔系有一个方法系好好嘅， 点样咧？ 就系请佢食香口胶。 哦， 其实佢醒嘅会 get 到噶， 哦， 或者佢如果佢 get 唔到，佢咁啱口痕，佢都会食啊嘛。 O K， 咁就可以避免咗话人哋口臭， 系， 咁你又可以令到佢系啦，口气清新翻。 呢个 系一个善意嘅 善意嘅表达嚟嘅， 系啊。 但有阵时，譬如一般你自己好少会帮自己即系验自己口气，同埋或者可能你自己冇可能闻到噶嘛。通常系你同人倾偈，对方会直接闻到啫。 自己闻咧，一定系咁样咯，系用个手就。 都唔系好准嘅，因为你惯咗自己嗰个味道啊嘛，所以你未必会中意。咁但系咧，讲紧喺外国咧，而家有个公司佢研发紧一个咧叫做口臭探测器，佢就系有一首先你电话装一个， 系讲紧真系口臭定系个人本身口臭 啊？个人真系 口者劲， 口者系劲啊！ 如果可以装到个咁嘅 app， 系咯， 你用心肠最差嘅情况讲一句嘢出嚟帮佢 test， 唔使噶，嗰啲人句句出咗嚟心肠差嘅， 唔系应该系影张相就知咯， 哦系啊， 睇个样， 嘴脸， 相由心生啊嘛。 嘴臉係咪口臭型啊？ 口臭型。 咁但係佢另外咧，即係除咗頭先話 download 咗個 app 之外咧，佢另外會有一個細細地圓氹一個圓圈嘅一個 点样讲咧？佢好似圆 细细地圆氹就一个圆圈，我知 圆圈嘅， 就一个圆圈， 俾你可以含住。 圆氹就咪就一个圆圈。 我突然之间谂到有啲咩同佢相似嘅， 洋葱圈， 攞嚟睇下。 或者好似你嗰啲一盎藥膏仔咁样薄薄地圆氹着嘅。啊，可以有啲咩好相似？ 我听 梁 讲，我想听梁德辉你形容啊。 你点形容佢 系咩嚟噶？我而家望 可以含住喺个口度，绿色嗰一嚿。 哦，绿色嗰嚿 系啦。 你会点样形容啊？请问 你冇用过唔系一盒嗰啲咧胶啲软尺咁样咯？ 啊，软尺头先我想讲， 胶 嗰啲软尺咯，一盒软 尺 咁大嘅， 然之后咁含住。 系啦，你就可以含住喺个口度。 嗰啲拉出嚟，切咁样嗰啲噶嘛？ 系啊， 一条含住嗰啲软尺。 或者一盒唇彩咯，圆形嘅唇彩。 系啊，系啊，系啦，相近啊。 圆氹。 做咩要咁辛苦咧？头先。 我突然之间谂唔 系一啲物件去代替佢。 我就谂唔到叫咩咯。 圆圈嘅，圆氹对嘅，圆形嘅，细细地嘅， 一块圆形嘅饼干厚啲咯，或者 系啦， 系 啦， 咁啦， 都可以。咁你就可以含喺个口度。咁其实佢就一个探测器，你呼气出嚟嘅时候，佢就即系会探测下你口中嗰啲。有啲成分，咁然后佢就会透过 app 就话翻俾你听，你嘅口气究竟系个指数系属于点样，系啦，咁你就可以 靠咩分到嗰口气咧？系个含菌量啊，定系咩咧？ 嗱，佢有一种， 定其实佢有个鼻噶， 佢有讲嘅，嗱，睇下你会唔会知啊？佢系探测你口腔之中挥发性嘅含硫化合物。嘅含量嘅 sulfur 含硫 VSCS 佢嗰个嘅化 学嘅 化 学 物系 啦，挥发性嘅含硫化物系啦，即系呢一个嘅嘢喺你口中嘅， 即系含量高唔高？ 系啦，即系高与少咁样，同埋你黏膜嘅水分嘅多寡咯，即系佢又会 test 埋呢一啲。 即系如果越唔够水就应该越臭噶嘛，通常 系， 我都觉得系， 系 因为 张 越干越张住。 即系有啲人讲下讲下嘅时候咧，即系佢开始个有条口水丝。 系啊，上唇 下 唇粘 住咗咁样啊嘛， 咁嗰啲就会系称之为即系口气就会差。 佢而家咪有咯， 我试过如果个嘉宾访问嘅时候，佢咁啱就系咁样。 你只眼系咪离开唔到佢？ 离开唔到，但系你要强装好镇定，你又唔好意思话俾佢听咁样。咁 你叫饮啖水咯，又系。 好难嘅，因为 你 知道我哋录音就已经系六成九个字咁样噶嘛，可能中间停噶嘛，然之后就望啦，仲要中间停，你口手汗啦， 我想饮水，你饮唔饮啊？ 好尴尬， 永远都话系自己噶嘛， 系咯， 或者讲 话喉嘴角有泡啊咁样。 但佢呢个口腔清新探测器，我中意佢个名改得几好，佢就咁改做Mint M I N T 咁样咧，其实佢就系嗰个指数咧，就 系 你需要食。呢一個薄荷糖嘅指數有幾高咧？咁即係你有幾需要食咧？咁樣，所以佢嗰嚿嘢係綠。鲜 绿 色 咁样嘅， 但唔平喎，好似 佢而家因为佢而家仲开发紧嘅，但佢预计咧， 预计要卖成 $89一个噶 ，OK， 即系乘翻百即系$600噶都要。 咁攞嚟买香口胶咪仲好？ 但系有阵时因为其实 你系咪都食咯？ 但唔系香口胶其实未必一定系有用噶。 但起碼你好似可以香啲嘛， 唔關事嘅，因為其實好多人啲口氣咧，一譬如你爛牙咁先算啦，假設你真係蛀牙咧，其實你係冚唔到嘅，因為你食完嗰啲，你面頭嗰陣薄荷未過咗，你就供翻出嚟， 因為佢喺內在 啊， 好似你身體唔開啊。 同埋更加多人其實係入面啲五臟六腑咧， 嗰個腸胃問題咯， 腸胃問題啊，所以你供出嚟嗰陣味咧係好勁啊嘛，所以你唔能夠治嗰個本嘅時候，你其實治唔到個標嘅。系啊，好难搞嘅口气呢样嘢。你即系你要瞓得够啊，饮食要好啊，等等嗰啲咧，你先至可以改善。我以前有一排都系噶嘛，咁系因为我爸妈话俾我听，哇，你个口有好劲口味喎，咁样吓，咁样你话我忍， 好人味， 佢就系话你嗰种口臭咯，咪就 系。咁然之后佢话，哇，你真系要睇睇佢。咁嗰阵时唔知系睇啲中医咁样样嘅，净系度，因为开头就系话好简单嘅，通常就系叫你饮多啲水啦，咁样样。 刷多啲牙啦，记得。 系啦，但系你发觉你饮多啲水都系冇乜大嘅帮助，即系你可能你通常你阿爸妈叫你饮多啲水，你就我真系饮杯。 就系嗰一刻饮完之后， 饮多啲水啦嘛，咁样。咁但系之后你发觉原来再睇中医，佢就原来同你讲系入边啲五脏六腑嘅所有嘢。系啦， 腸胃問題。 咁因為嗰陣時我成日都係成嗰啲讀大學嗰陣時咧，你三四點先瞓噶嘛，你唔知嗰啲人生係需要揮霍噶嘛。係啦，三四點先瞓，然之後食埋曬啲垃圾嘢啊咁樣嚇，乜嘢都食，你又唔食菜嘅啫咁樣。係啦，結果咧嗰排你 總之做曬以前阿媽唔俾你做嗰啲嘢先為之潮咯。 係啦，然之後腸胃又好差嘅，即係你係嗰啲會便秘四五日啦嚇，就係冇屎屙嘅咁樣。 你唔使講得咁仔細嘅，其實 我用翻大家平時講嘅 language 講。 好抵啊！我觉得 唔系啊，因为原来系有一班人咧，我发觉我身边而家有朋友都系咁嘅， 几日 咧？你几日冇得去？ 跟住然之后呢可能你无啦啦就连跟住嗰几日呢你就射。 嗰、哦、班人一起去呀佢哋。佢哋会一起射。约埋我哋先。 约埋一起去食啲清热毒嘅食绿豆沙。 喺个素分 你。唔系约埋一起食食啲健康嘢我意思。 唔系咁你跟住几日呢你就射。系射到好似系肚屙咁样嘅，劲搞住搞住就射。好啦，然之后咧，跟住咧，你就维持可能一个礼拜咧，你就好正常嘅。跟住你又开始又便秘啦。即系你个 cycle， 总之你个人生就系、是，然之后你个人好 stress 噶嘛。因为你个肚胀到外星人咁样啦。然之后你就 feel 到啊，日日你就算喺个踎喺度，但系完全 我有朋友系咁严重嘅试过，唔系其实佢由细到大都系咁嘅，即系中学时代已经听过嗰个女仔好熟嘅，就已经话佢有呢个问题噶啦。咁咧佢。睇过好多医生啦，食过好多所谓嘅保健产品都系冇用嘅。咁佢嗰阵时咧出咗嚟做嘢之后，有一期咧系严重到咧要入医院嘅。但佢其实唔系唔舒服到啊，好、哦、肚痛啊或者点样，而佢觉得真系好恐怖啦，即系佢个日数应该好长啦。咁佢就去咗入咗医院睇下有咩方法可以帮佢啦。咁但系医生其实 check 佢咧，所有嘢都好正常嘅。咁佢最好笑啦，咁好啦，帮你啦咁啊，咁啊要佢食泻药啦。然后帮佢即系可能再检查个肠道咁样啦，咁咧咁个姑娘咧就唔知点样咧，就应该冲咗啲泻药俾佢啦，咁啊叫佢唔知饮半杯定系点，哦应该可能饮半杯嘅啫，跟住佢饮完啦，咁佢喺度等我，咁通常等一阵，即系唔系真系水喉咁啊，大佬，咁啊等一阵啦，跟住等成半个钟咧都冇反应，咁等咗好耐，咁佢忍唔住同姑娘讲啦，跟姑娘话：哇咁巴闭啊你咁，即系原来佢真系饮咗正常人嘅份量都冇用。是饮紧泻药都去都冇得去， 我都试过， 好差。 跟住佢话个姑娘有加重，即系加 double 份量俾佢再饮咁样咯，跟住先至可以。但系佢最后 check 到自己都冇事，但系佢个人咧到而家为止咧 都系咁， 都系呢个问题都间唔少会困扰佢咯。但佢因为佢女仔嚟噶嘛，佢但系佢又唔系特别肥肿难分啦，啲皮肤好靓噶，所以你即系每个人嘅机能都唔同咯，真系。就算佢排唔到毒，但佢依然身体健康， 靓女嚟佢应该系 系又皮肤好靓咁样， 我唔系啊嘛， 正所谓靓女 Morphe， 你皮肤算唔差噶。 跟住到到最后，你发觉原来你戒咗嗰啲好夜瞓啊，然之后你可以做下运动啊，你真系饮食搞翻好咧，你就自然突然间，我而家系完全冇晒啲问题。 而你而家嘅生活习惯，你应该口气系香添嘅， 清新剂咁可以。 佢食得又健康，又做运动， 系啊，我系唔系你摆厕所蓝泡泡，其实我攞嚟食。 唔系啊，你本身就系一个清新剂嚟噶，你 草原嘅味， 你入咗个间房就香噶啦，而家 系啊，真系要改善。嘅呢个，我咧出嚟做嘢好烦嘅， 依家叫你清新剂唔得， 清新辉啊佢，空气清新辉， 清新辉有乜有乜嚟啊？ 一看到你就会很快乐，你让我的心情整个飞起来就好了。嗯，马路上的跑车有够多，哦哦哦，我们只有一台脚踏车，脚踏车就是用脚踩，我爱你爱得好自然，自然就像住在台南乡下的一天，天然的你，天然的我，是不是忙碌工作生活好空洞，天然的海看不到好难过，生活是天然，请假几天就够了，哦哦，我不用再听谁说谁的坏话， 太好了， 网路上的坏人那么多，哦哦哦哦，我们需要一场 rock and roll， rock and roll 就要 rock and roll，我们都爱得很自由，自由就像来自江南平原的夏天，夏天的你， 的我，是不是忙碌工作生活好空洞，受伤的心 方面好健康噶， 好清新添啊！佢 有蕉啦，有蘑菇啦，有南瓜，有提子啦咁样。 佢本身个人都系呢个style， 好衬合我清新辉呢个感觉。 清新辉推介， 卢广仲啊，有佢最新嘅派台歌啊，今日叫做《天然的最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董建华表示，特首梁振英上星期发表嘅施政报告体现政府紧贴民意。被问到作为国家领导人评论施政报告系咪因为梁振英民望低，北京要佢挺梁，董建华回应话呢个讲法好有想象力。佢又认为绝大部分港人都唔认同港独。佢又睇过学院嘅文章，强调国家安全不能妥协。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话，就基本法廿三条立法系特区嘅宪制责任，但佢多次强调特区政府现时并冇立法嘅时间表。对于有港区人大代表提出在香港引入国安法，他说特区政府完全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另外被问到刚刚成立的青少年军总会是否反映解放军干预香港，黎栋国回应说绝对不是，又指青少年军总会是制服团体组织，有关发起人已经在电台讲清楚。乡议局主席刘黄发话，坚决反对激进泛民人士以发动所谓玉石俱焚的行动阻挠政改，并威逼中央和特区政府。他在乡议局议员大会致辞时强调，乡议局支持在人大框架下实现2017年普选特首，认为总比原地踏步好。乡议局会就政改第二轮咨询邀请政府相关官员，下个月向执委会讲解内容。入境处同内地执法部门合作，瓦解一个活跃于中港两地、专门安排越南籍人士偷渡来港的集团，拉了23人，包括10名香港人以及4名准备偷渡来港的越南籍人士。集团安排偷渡客经广西到深圳，匿藏在前往香港的货柜车拖架底，其后安排他们从事非法工作。集团会提供伪造身份证，每次收取偷渡客港币8000至10000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日间天晴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相当清凉，周末云量增多。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上桥位嘅麦坏车仍然未拖走噶，咁而家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蒲岗村道噶。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上桥位慢线嘅坏车仲未拖走，一带非常挤塞噶，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蒲岗村道。咁至于较早前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温思劳街第三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而家只系少少车龙排咗喺芜湖街。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 西行过海嘅车龙就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咧，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另外提一提大家，受到緊急維修影響，新蒲崗玉群街仍然是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軍澳寶邑路寶順路方向調景嶺，以及東涌裕東路迴旋處方向九龍。可能嚟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 至 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第一次做业主，当然开心、兴奋又紧张啦。雪琪一家左拼右凑，终于够钱买楼，点知出现问题。 爸爸炳哥忽然患病，唔想影响家庭收入，隐瞒病情继续工作。雪琪知道咗，一家开紧急会议，想挞定嚟减轻爸爸嘅负担。呢、这个时候，雪琪男朋友出嚟同佢讲爱的宣言。 大团圆结局真系咁容易？总有出头天资足伊人，余香莹、李国麟、高汉文主演，今晚七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落实普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经济发展的机遇要及时掌握， 还有很多民生问题需要改善。 行政长官刚刚发表了2015年的施政报告，施政方针是要重法治、掌机遇、作抉择，让我们一起努力参与和付出，推进民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共同建设一个安居乐业、繁荣稳定的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男人就系要咁啫嘛。 我尽力学习成为男人，有了你我会做事认真，珍惜一个人，终于改变一个人，爱情令缺点有了指引。你就是动力，成全人生，无论遭遇或苦困，毫无疑心。成为你争取满分，我足迹这一生贴着你足印。 新碟内一首为安仔度身订造的作品，内容就是讲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有膊头，对着心爱的人变得更加有责任感、有使命。 活在现在，我要恶补跑过每条长路。 作曲谭家健，填词林若玲，编曲 Johnny 严监制 Gary Chan， 全新打入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许志安《你的男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又介绍个人你识啊？ 你中意啦。 佢好叻扮嘢嘅。 扮咩啊？ 扮醒啊！扮劲啊！扮明啊！做男朋友一流啊！ 其实我中意啲人真啲嘅咯。 我有样嘢佢好真嘅。听啲听众讲佢真系几似张学友噶， 咁要识下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见面 five， 留意下佢啊，佢叫波成啊。 嗨，我系波成啊，学友啊，你觉得我似唔似你啊？ 你话啦。 下昼5点37分啊！ 系， 我哋啲同事之间咧又开始咗一个新嘅潮流， 系咪咧？算唔算啦？ 算唔算迟咧？ 都唔算迟嘅， 系一个长青嘅呢、這个。 但系而家有太多啲 retro 嘅嘢翻翻嚟啦嘛。 嗯，系啊， 即系啲黑胶碟而家又个、啊、其实都唔系近年啦 ，red 即系黑胶碟，即系都好多外国 artist 都有出啦。而家系开始慢慢香港都多 artist 会出啦。 同埋喺其实喺应该美国，我记得好似系之前做2014年做过上半年度嗰啲唱片调查咧，系讲过话黑胶碟咧系逆流而上噶， 卖得几好， 即系啊，系唔知点解多咗好多人买黑胶咁样。 同埋即系譬如小陈爱佢哋都出咗 只黑胶仔， 黑胶啦，唔止佢哋啦咁。同埋我身边开始好多啲后生嗰啲咧，真系20多岁、或者系嗰啲30头啦吓，咁佢哋真系会谂紧，喂，不如买部黑胶嘅唱片机，咁佢可能真系会想买翻某一啲嘅黑胶碟嚟听，系、啊，即系一种收。 生活品味嚟噶嘛， 每影相都系噶嘛。 而家多咗啲新式嘅黑胶机咯，同埋 系啊， 即系嗰啲嗰个价钱都系啦，可以 入到手嘅普通人咯。 系啦，系你搵翻啲旧嘅黑胶碟就好贵啫。 但我有 friend 系鸭寮街买噶。几袋水啫喎、 啊， 但 系屋企仲有喎， 但系用到嘅， 系系噶， 用到噶嗰啲， 诶好多宝嘅其实阿雷家，如果你识 买，如果识买，因为譬如我舅父佢而家成日喺越南嗰边啦，但系佢上次翻嚟，佢哋讲起啲唱片先至话，佢仲收埋咗啲黑胶碟，好似谭咏麟嗰啲咧，系收喺我婆婆屋企里边， 系啊， 仲有一几只嗰啲系真系好新净摆喺度，都仲有， 系啊，同埋影相都系啦，即系 而家玩翻菲林机咯，即系 菲林啊 Polaroid 啊，即系其实近呢几年，即系近。菲林机甚至几年啦，即系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但你发觉都好多后生系中意噶嘛？ 系啊，即系玩耐咗呢个嗰啲叫所谓数码相机，又翻转头玩咯。 系咯，我而家期待紧嗰啲宠物鸡咧，几时会？ 有一个类似嘅，即系佢探马哥前， 探马哥前嘛， 数码暴龙机咯，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玩。 咁数码暴龙机系其实接住落啫，都唔算系 come back 嘅。 系算系，因为佢而家直情系出翻最初嗰一代，因为嗰个卡通片佢做翻最点样讲，又系一个 retro 咁啦。咁所以佢出翻最元祖嗰一部嘅暴龙机。 系咯。 咁但 系 佢 Sailor Moon又再 系啦， 系咧又翻翻嚟。 好多啲旧嘅卡通片又系做翻即系最初代嘅，咁所以又令到呢啲细个睇卡通片又翻翻晒。 又多人唱 cover 歌咯。 又是几年了呢、這个潮流咯， 系咯，好多人唱 cover 歌咯。咁唔系我想讲咩呢，就系、是、跟住我哋今日有个同事咧，阿子维咧，就我见到佢玩乜鬼嘢咧， 好沉迷又玩得， 系啦，佢系玩紧呢个 Sim City， 系手机版嘅 Sim City， 模拟城市， 系啦。咁呢个游戏系我细个屋企啱啱有电脑冇耐嘅时候， 系。 去玩噶嘛？ 系啊！ 咁我嗰阵时玩嘅方法都系放只恐龙出嚟铲平个城市嗰啲玩法嘅，我放个龙卷风啊，定系唔知做啲咩出嚟，因为 摧毁个城市， 可以有 natural disaster 俾你拣噶嘛。 即系其实你只系 期待摧毁， 你一个神咯。其实你 系 可以 你做得咁辛苦，你就 系 想摧毁佢。 系啊系啊系啊，或者用啲骑呢嘅方法啦，试下咁样起围住你啲人，等你唔俾你走先。 细个啲僆仔 会点咧？嗰啲系呢啲人嚟噶嘛？ 反社会人士 咧，人哋喺度系啊，人哋喺度咧砌紧嗰啲 lego 嗰啲砌紧嘢咧，跟住佢等人。你砌到咁上就会出嚟一脚伸开 佢。唔系，我唔系呢啲，我唔会诶，我唔会喺人哋建立嘅城市上面我咁做。 佢只会自己建立， 我会自己起个城市之后，然后自己哇！ 你真系唔做得特首啊？ 系 咯， 你可以啊，系咯。 唔系，我哋有特首差唔多啫嘛。 所以唔可以再有一个嚟咯， 唔可以 再 有 一个嚟。 咁我光明正大啲。我讲明啊嘛，所以你唔会俾我做啊嘛，但佢唔认啊嘛。我想讲嗰样嘢系咁啊 ，Sim City 系即系突然间翻嚟噶嘛。 系啊， 系啦。 咁呢个游戏系好犀利嘅，因为 然之后佢已经即刻感动到黄天怡，即刻 download 咗。 系啊， 佢迷咗 啊，直头啊，又喺度问人嘢。因为咧，我系听过 Sim City 好多次噶啦，但系咧，我系其实从来冇认真自己玩过。即系永远都系黐阿哥玩啦，细个就或者睇下人哋玩咁样。其实我又唔系即系唔觉得好吸引到我啦，当然系因为如果唔系我一定会用尽方法去攞到呢个游戏玩啦。咁但系头先咧，sales sell 完我之后咧，就话好玩噶，嗱你又可以控制啲人口啦，咁咧就嗱你有一个满意度噶，咁如果咧啲人满 意度， 满意度系咩？ 即系啲居民嘅 居民满意度咯，即系你个城市整得好唔好？即系譬如你嗰啲咧又唔俾人。有路行嗰啲 啦， 咁個滿意度咪會低咯，個滿意度低佢哋咪會走咯， 即係民望 係啦，係 啦， 係 啦， 係 啦， 係啦，即係覺得個政府搞唔掂呢個 city 咁啊。 哇！如果我香港可以好似 Sim City 咁樣就好啦。 其實都有個民望調查指數講嘅， 走啊嘛， 均真啲。 不過指數就少啲咁直接咯。 後面位同事唔好拆咁大力啊， 好驚！ 我哋今日做啲翻新工程， 係啊， 直播室 大家見諒。 咁佢因为佢嗰个咧就系个满意指数低嘅时候咧，市民系会走嘅咯。即系我唔住呢度啦，即系咁谷鬼气咯，住第度咁啊。咁你咪变咗个城市咪少咗人咯。咁 少 咗，其实咧呢一个都系一个几好嘅概念，俾小朋友去认识一个城市点样运作、 规划咁样。 系啦，点样规划？因为系啦，正如你所讲就系你少咗人咪少人交税咯。咁你税收少咗嘅时候，你可以进行你嗰个地方嘅规划嘅资金咪又少啲咯。咁就你要谂啲方法，我点样可以做好啲，规划得好啲，咁先会多啲。人想喺呢笪城市度住或者住得开心啲咧，咁样， 所以有啲学校 系可以系公民教育嚟嘅，其实我成日觉得， 因为 冇咁大声讲啦，冇噶啦，冇得玩噶啦，就 禁咗， 禁咗， 禁 game， 可以自己出一只咯，要政府出一只， 即系我譬如我觉得，即系可能打机对于。 有啲人會覺得，咁你譬如幼稚園小學生太細個啦，唔好俾佢哋打機。但係你其實而家所有嘢都係現代化噶啦嘛，咁呢樣嘢其實係可以好有趣味，但係你又話到俾佢知呢個城市係點樣運作 的。哦 ，OK， 呢個都幾有教育意義嘅，我覺得呢隻 game 幾得意噶，其實。 所以以前咧，我學校啲同學好中意讀地理嘅，因為地理嗰陣時真係直情， 竟然 因為攞呢個 Sim City 攞嚟係做上堂一部分㗎，甚至乎攞嚟我哋就，因為我嗰陣時就係、是、我啲師兄佢哋中六七嘅時候咧，因為地理有一部分叫城市規劃嘅，咁所以直情就係叫佢哋玩呢一個遊戲，然之後 規劃俾我睇。 係啦，規劃你，但嗰陣時我哋就冇話直情做一個 project 咁樣嘅，只不過係話你去體驗一下，即上一堂可能就會去電腦室，咁以前都係電腦室好開心噶啦嘛，咁你就已經可以用一個 SimCity 嘅遊戲去試一下自己起一個城市嘅，咁但係嗰時就未去到話要做一個 project， 因為頭先譬如子維佢都有講話，佢以前學校直情係咧可能分組幾個同學一組，然後每人就要用三個月嘅時間去建立你自己嗰個城市，咁三個月之後你就可能會有一定嘅錢啦，一定可能有啲人中意起賭場嘅，咁佢就可能揾到好多。但系亦都有佢嘅问题，就系嗰啲治安上嘅问题。系啦，做咩？ 我同我一齐听小维讲大话，我点样陈述翻出嚟嘅事？ 就咁样嘅。 可唔可以揾小维落嚟讲？ 唔得噶，佢属于夜晚嘅，属于夜晚节目。 可唔可以啊？ 系啦，即系佢讲翻，譬如你起赌场嘅时候，你搵到好多钱啊个城市，但系因为你赌场嗰个人流复杂，咁可以佢要多啲嘅警局去起咧，去维持翻嗰度嘅治安，咁所以变相就每一组 即系有得必有失啊， 有得必有失。咁你三个月之后，每一组就要 present 翻就系、是、究竟你起完你个城市之后有啲咩好处同埋弊处，你就 relay 翻你上堂学嘅嗰啲城市规划嘅 theory， 即系嗰啲理论 系啦。 我等我先，我讲我 好啊，你可以继续接落去。佢有几个例子噶， 因为我直言我你烦嘅， 唔系我就咁听完，我惊啲人唔明你讲乜嘢？唔系即系，我觉得个概念系好嘅，即系我从来冇谂过呢啲游戏咧，系摆喺教育上面，你上堂系可以变咗做你一个你嘅研究啊！即系你学你话斋，你读嗰啲咩叫咩 human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人文地理啊嘛，叫做 系啦。你其实你系讲成个规划嗰啲，你冇得我冇得去到睇一个城市点我冇得自己起一个出嚟，然之后自己去研究佢咁样噶嘛。你只可以由而家嘅城市或者系历史入边。你可以去做啲所謂嘅 studies 嘅啫嘛，但係佢嗰個玩法我覺得得意咯，即係你用三個月揾一個 game， 係咪先？咁我諗三個月揾一個 game， 我都冇試過揾一個 game 玩三個月啦。即係如果三個月 Sim City， 我唔知可以起到成為一個點樣嘅地方啦。咁總之佢 起到個真嘅出嚟，咁如果係就好啦。 因為佢總之嗰個題目就係你玩三個月，然之後咧你要揾到一個所謂嘅 findings。即係你要喺呢三個嘅所謂嘅研究，一個模擬嘅研究咧，你要揾到一個係自己嘅得著啦，咁計啦咁樣。咁佢話頭先佢講個賭場啊，佢朋友就係話：，哎好啦，我哋就興建當係拉斯維加斯或者好似澳門咁樣啦，喺度四圍都係賭場。咁你咁樣哇，應該揾好多錢啦，係咪先？ 係啊， 好富有啦嚇。咁你睇住澳門都係啦，哇嚇又可以派錢啊，又剩啊咁樣啦。咁但係佢就話根據呢個 game 咁你玩嘅時候咧，就發覺學阿波成講啦，就係話你可能起賭場就係你需要足夠人去維持啲所謂嘅治安啦，可能引申出嚟又唔同問題啦。但係原來你起警局啊，起呢一啲嘅係差館啊等等呢啲，原來係好。需要好多钱嘅， 系啊。 咁跟住我就问佢一个问题，我吓咁系咪真系现实生活入边起差馆真系好贵咧？咁样， 即系 因 为 我即刻 你要请， 因为你 成队人， 因为如果你扣唔到现实嘅话，其实呢个 study 就 系 废噶嘛。 系啊， 咁佢又同我讲嗰个贵原来就系贵在咧，你嗰警局你唔可以喺消防局啊等等呢啲咁危急嘅措施，即系呢啲嘅 公营机构咧叫做 系啦系啦呢啲嘅服务，你唔可以起山卡拉噶嘛，因为你真系城市入边你需要维持个安全啊嘛。咁但系你喺个城市。市嘅中心嘅地带，你就用咗一个占地都几大嘅地方，你就起咗佢啦。你咪唔可以起楼，唔可以攞去做楼宇嘅买卖啊，等等，唔可以卖地啊，等等。咁、原来就系呢个所谓嘅价值贵咧，就系嚟自呢度啦，咁样样。咁佢就发觉哦，原来可能如果你由个城市嘅 planning 咧开头，只系谂要去起一个赌场城市，咁你就发觉哦，原来唔系，因为你好多赌场得翻嚟嘅收益，你就要去翻呢一啲嘅公营嘅服务入边啦。咁就变咗，其实可能都有吉嘅。系啦，咁就发觉原来唔系咁简单嘅咁样。咁譬如阿子话，咁你咧，你做个 project 系做咩嘅？ 所以佢要揾嗰个 optimal 嘅点咯，即 系 咁去到边个点，我起到个赌场 size。其实因为你经济学理论都有读过 啊， 你不断发大其实系冇用噶嘛，因为有阵时可能你发到某一个点以上， 你就萎缩 翻，系啦，你个 cost 爆破， 系啦，会反而重大或者其实冇你嗰个 optimum scale 咁好嘅，咁你就要停手啦咁样。 系啊，咁我就问翻阿我想讲早。咦，你明白吗？ 史维 崔怡有同你研究 SimCity 都几正， 可能佢都有玩你唔知道。 问阿子维话：喂，咁你自己玩咩咧？咁嗰阵时，因为你要做嗰个 studies， 你都要谂个 theme 去做。 系， 佢就我就起一个工厂嘅城市。嗯，咁、啊、我就啊工厂城市即系点咧？咁我即系谂系黑心工厂啦，啲污水嚟入 系咪我哋以前嘅香港啊？或者 跟住佢就话佢背后就可能当系一啲咧可以出口嘅货品，比较系 hip 啲嘅一啲 product 咁样，就做一个咁样嘅城市。跟住佢话哦，但系随之而嚟咧就系话诶，你工厂自不然你就有佢嘅污染啊，你要处理嗰啲嘢啦，而附近你亦都唔可以喺咁近就起啲系民居啊等等嗰啲嘢。咁原来你又会影响，原来你城市最大个首要嗰个嘅发展咧，会影响到你其他嘅城市嘅规划嘅概念嘅咁样，咁即系唔系你谂得咁简单？咁、哎、我哋不如就你摆翻喺香港都系噶，咁不如我哋全部起晒楼嘅啦，或者我哋不如呢个就全部做一笪咩咁嘅地啦，咁样。但系系咪真系咁 work 嘅咧？咁佢哋就由呢啲 studies 入边咧，佢可以自己就会思考你嗰个城市嘅规划究竟应该点做啦。 系啊，然后有自己 finding 咁啊 present 翻出嚟啦。 系咯，咁我觉得、哦、我完全冇谂过。Sim City 使可以 更加 做一个教学嘅工具， 就系、是、学城市规划咯 ，urban planning 咯， 系咯。咁我起码譬如佢讲嘅工厂有污染，你可能即刻都会谂到。啊，但系原来你话譬如赌场咁样样，原来赌场我真系譬如我即刻未必谂到，原来佢同治安有一个点样挂钩啊等等嗰啲嘢，又会影响到你啲财政收入啊。然之后你多唔多人住到喺嗰度啊？你多唔多人住影响你个税收啊？咁你个税收又定唔系居民嘅满意程度啊？等等嗰啲嘢，哦，几得意啊呢个。 其实在现实世界那样东西人即市民是可以参与的，不过争在你有没有去发掘那些渠道。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譬如以香港为例，即是我们有一些地方可能它、究竟搬不搬走啊，会不会铲了它或者怎样呢，其实有阵时候它是政府是有通过这个叫做城市规划委员会那里，它有阵时候会掉一些方案出来的、啊、但真的有阵时候是没有人理的。因为我记得以前试过是有一个类似是不是海滨那边呢、 啊、总 之是有些东西是即是说、啊、如果你们没人反对的我们就会不知道怎么搬 一些。我那时候 经历过的，有。但是要看他本身有没有足够的 promotion 告诉人有这样的资 讯。要看你多少人反对，因为那时候我有 上一份工负责一个 case， 中环海滨的那时候说他会变军事码头这样。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 有些人很大反应的，那时候跟进就是说呢，要真的要召集一些人呢去写反对信入头先那个所谓 城 规会。 真的要在网上面写。我有写到 的，即系如果就咁斋讲冇用嘅，你真系要白纸黑字先得。咁佢储到有咁上下，啊好多人反对啦，咁佢先会开个会出嚟，叫问你意见咯。如果人数唔太多，可能佢就会过咗噶啦。 其实系好危险， 但系有好多呢啲政策，其实都系你唔知佢原来进行紧咨询。 系啦，就系、是、好危险咯，就系话。咁假设如果你真系，我假设你系一个即系、就是、你系想保育一个城市一啲应有嘅建筑物或者一啲。規劃先算啦，咁佢就係即係可能真係要靠自己，即係睇下嗰度啲市民熱唔熱心咯。即係而家擺到明係 筲箕灣起嗰 間 咩精品酒店，我前排睇到啲新聞咁，都好似話好多人反對，但係都好似照批㗎。我睇新聞嘅就係，我未 follow 得好深入。 唔係因為有陣時咧，佢可能有一個計劃出嚟啦，但係咧如果冇，即係如果完全冇人去，即係所謂喺網上面嗰啲信冇反對過咧，咁佢就其實係當通過咗㗎，因為冇人反對嘛。其實嗰陣時軍事碼頭都係類似咁樣嘅情況。 要即係入信去到城規會俾佢。 所以有一班香港嘅， 但都唔等於係 guarantee 佢活唔起嘅，即係嗰個 係啦，一定。但係起碼你截叫做截一截。 同埋甚至乎有一个 tricky 位，就譬如我哋有一万人啦，但可能你有一两个 point 系一样嘅话咧，佢只系当你一个人咁样讲嘅，即系你重复咗佢就唔计噶啦，即系你反对嘅原因嘅话、哦，所以你每个人反对都要有自己比较个人啲嘅意见咧，咁嗰个力量先大。 咁但系可能有好多人对于佢嘅睇法都会相近噶， 系啊，咁佢就会可能都系当你同一个，因为你重复咗啦。 咁唔得 噶，可以咁 嘅咩？佢熟啲啊，真系 嗰阵时就系，譬如咧，佢有个 真系咁系有问题。 佢一个申述会上面，咁譬如譬如黄天怡讲咗，佢觉得喺呢个可能影响社区治安。咁啦，然后我上到去，我个 point 都一样嘅话咧， 我要喺广播度起个 酒店咁 炮，整大炮嘅厂。 系啦，咁如果我同佢嗰个原因其实一样嘅话，我就冇得申述得太多噶啦。 虽然你唔系白纸黑字，系即系 exact wording 先一样， 系啊， 但你只 一 个 point 系一样， 咁佢就会觉得你仲有冇其他嘅 point 咯。如果唔系你同一个，其实佢未可能佢当你一样噶咋。咁 所以其实一个城市系、 少少， 一个城市系需要好多热心嘅人， 可 能先可以保育到咯。 专心系要去学坏嘅一个僆仔。 你阿妈同我讲，就系唔好啊，你咁做真系唔好噶，好伤身噶。阿爸啊，咁唔好啊，你好伤身。我当你一个 point， 系啊，你有冇第二个 point 咧？ 你有冇十个 point？ 系啦，如果你伤 身之外冇嘅话，咁我就唯有学坏啦。 你嚟去都讲一个， 你咁调转个 sorry 嚟讲嘅时候有问题， 都危险啊，其实。make sense 嘅，诡异喎，如果真系 系啊，好奇怪噶。 喂，我哋唔系想去到嗰个位嘅，我哋 系讲城市规划啊， 又唔系嘅，系啦。 我哋纯粹系想讲一啲 game 啊，即系你呢啲 Sim City， 其实如果佢系可以好长青噶嘛？呢个 theme， 即系就算你话俄罗斯方法，我觉得佢到而家其实佢 孖宝兄弟佢啲 间唔时玩下，我都会玩噶嘛。 系你会想玩噶？ 我会想玩。 孖宝兄弟，你想唔想玩？如果而家问你，系咯， 我都未爆机，我都仲玩紧第一关，公主都未救到。 吓、啊，第一关 咩？我仲玩紧头两关嘅咋，我一路都玩唔到落去噶。 孖宝兄弟手指有毛病、啊， 横向嗰、那个噔噔噔噔噔噔， 第一关、啊、即系好。好容易啫嘛！ 第一二关嘅就我仲系停留喺，我唔知点解我好有啲 handicap 嘅玩呢个系，所以我救唔到公主噶呢、這 个。哦，同你条命好似啦，你 一世都救唔到公主啦。 做你个女人真系惨， 唉，唔知旨意、啊。 嗱，我哋今日想讲一啲就系有冇啲系你可能细个会好迷过嘅一啲嘅 game 啊，系啊，即系孖宝兄弟肯定系其中一个啦， 系同埋孖宝赛车。 孖宝赛车我冇迷过 啊， 咁我觉得好无聊， 好开心嘅嗰阵时，如果 落机铺 打仲开心系啊，几搵一齐 或者你可能好迷过系跳舞机啦， 啊 系啊， 打鼓机、 公仔机啦，你可能而家仲 呢全部日本都仲 兴紧， 但系香港系一浸浸咁嘅啫嘛， 系啦， 即系系啦，咁我系想我哋睇下会唔会听到一啲就系你曾经好迷过，但你真系讲去几迷，即系例如一样嘢， 疯狂啊！ 我好想知道有冇人真系打呢一个系俄罗斯方块咧？其实佢唔知系五位定六个位数字嘅啫嘛 ，maximum， 即系你顶多系九九九九九九， 打爆晒满分。 我想知有冇人试过打爆机俄罗斯？ 咁会点嘅咧？系继续俾你打，不过冇分加，定会即刻跳翻去版面度 reset 咧？ 定系有啲咩特别嘅画面出嚟？哇，好劲啊你咁样嘅咧？我好想知 啲俄罗斯会出晒嚟，俄罗斯方块出晒嚟，你喺现实度砌嘅 啲俄罗斯方块 系点样样嘅咧？我到而家都好想知呢件事系一件点样嘅事情嚟嘅吓？咁系咯，你曾经好迷过嘅一啲嘅 game 啊，而家可能都仲有玩紧嘅， 系话唔定你其实你可能到而家你都仲系打紧俄罗斯方块噶，因为我仲系有嗰部机噶，咁样样， 佢以前独立一部嘅，独 立一部 机，我有嗰阵时，我 以前所有嘢都系独立嘅，因为。后屘所有嘢就可以越出越融合多啲功能，同电话一样，即系以前电话只系电话， 打电话。 Game Boy 嗰阵时咪一盒，跟住然之后好多46 in 1咁样， 好抵玩嘅嗰阵时。 但系得两个 game 好玩嘅啫嘛，另外全部都唔得嘅。 唔系点呃你钱啊，大佬？ 全部都唔好玩嘅咁样。喂，咁睇下有冇呢啲嘅古仔啊？你曾经好迷过嘅一啲嘅 game 啦， 系啦，电话号码 1872388 Facebook at our group 啦 ，RTHK Give Me Five。 你熟睡时的笑容，以为爱很单纯，以为就凭那些浪漫傻事过一生也够用，可现实像闹钟吵醒了同床的一梦，我醒着做梦，就是痛也痛的感动，誓言像梦话，那就留在梦里背诵，只有在梦中，哪怕寒波好冷哦，说你永远是原来的你，你无动于衷。以为两个人的天空雨过后就有彩虹，以为时间围绕没有

即系之前有段片啊嘛，有个有个人喺机铺打，譬如有一啲以前街机嗰啲譬如越南大战啦、 啊，越南大战你做咩？ 冇听过越南大战，我都冇。佢系横向嘅游戏嚟噶，跟住之后佢系不断又系好似射枪咁样，好似魂斗罗嗰啲咁啊。 哦，即系你讲咩？ 但系越南大战就系、是、即系佢个背景唔 无啦啦，有啲好无辜嗰啲系带住嗰啲， 有个阿伯咁样俾人绑住咗，然后你要解开佢噶嘛？ 我有玩过， 真系阿伯嚟噶，因为佢你救咗佢，佢会俾啲武器你噶， 系啊， 即系好紧要啊！嗰、那个阿伯，佢吉他老伯 俾啲武器你，唔等于佢真系阿伯嚟嘅， 但系佢个样子成阿伯， 佢真系阿伯嚟，咁因为佢真系阿伯。 唔系，其实你救咗佢之后，佢系变翻靓女 嘅。我玩过啦， 越南大战呢一个啦， 你可以掟手榴弹啊，成咁。 系啦系啦，有啲换嗰啲激光枪，甚至乎有一个。一定可能而家都仲有， 我放火噶嘛， 系 Lisa 都有，拳王或者街头霸王呢一个嘅格斗游戏到而家都一定仲有人玩噶。 嗰时就系睇我哥玩， 系因为仲出紧嘅，而家你街 而家仲有啲系新嘅一啲绝招嘅画面噶嘛， 系啊，靓好多噶啲画面，街头霸王。 因为我朋友前面佢而家仲围紧啦，咁佢前排去打，因为我完全唔系好好呢 game 嘅人嚟噶嘛，我系嗰啲最简单嗰啲 photo hunt 嗰啲，我觉得好玩， 系啊系好开心。 但系叫我又要咁样戳啲嘢出嚟，我做咩嘢啫？又记嘢。 咁你中唔中意玩？策略性嘅游戏啊， 唔中意 有啲 RPG， 唔中意， 中意啊！呢个又系 我细细个就听到嗰只歌咧，我哥喺度玩紧嘅时候，我就已经入咗脑仔咩？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嗰个系咩 game？ 呢只 game 呢我都唔知。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见啲乜古歌仔文字？ 呢个唔识， 唔知， 呢个唔记得咗个名啊！ 嗱，如果有人知，打电话嚟， 打电话嚟话俾我听。 嘟嘟嘟嘟嘟嘟。 我哋你头先嘟嘟嘟嘟嘟，又有山又有水， 又有 水 下， 嗒嗒嗒嗒 我就记得呢个啫。唔系，我想讲翻我朋友话嗰个 玩街头霸王， 玩打街霸啦，有阿 Ken 嗰个系街霸啊嘛。 系啊， 系啦，咁样。 Oh you 嘅 系啦，咁佢玩啦，咁跟住佢话诶好好睇噶，而家有嗰个新咗啲好绝招画面啊，咁样。我就真系噶，系啊，有 3D 又成好靓噶，咁样。喂，快啲戳俾我睇，快啲戳俾我睇，咁样啦。 佢戳唔 到。咁啊喺度等咗成三四个字啦，戳到未啫？唉，未够嘛，未够嘛， 要储气啊嘛，要 储气嘛，咁样，跟住等半个钟 储气好， 我等半个钟咯，戳咗未啫？得，跟住戳俾我睇咯，我话咁咋嘛， 唔靓咩？你觉得？可能你等待时间啦，唔值得等半个钟。 期待真系太美丽啦， 你以为点放烟花噶嘛？ 即系真系好靓噶嘛，咁样。 有个有啲人话，有人话点解冇人讲太古？太古系真系红嘅事啊，曾经。 哦，系， 而家都仲有 啊， 太古系嗰阵时， 同埋有一只好得意嘅嘢噶嘛， 系有只古嘅物体， 只古有个样。 但你真系要打嚟讲下，你有几疯狂地迷？ 系啦，即系例如，即系你玩成千蚊太古，我觉得你真系好疯狂啦。 或者你真系玩我你。可以再近期啲噶，你 Candy Crush 你话我抌咗成几千蚊一个月落去玩， 买命嘅， 买命。咁你可以打嚟讲，你有几疯狂啊？ 系 吓咁样吓，买武器啊，即系嗰啲咁样样啦吓。 更加啦，啲 online game 嗰啲，如果有嘅话，打电话嚟1872388啦。 喂 ，Hello， 喂 ，Hello， 你好啊，你点称呼啊？ 我姓曾嘅， 曾生， 曾生， 咁又做乜嘢？ 忍唔住笑嘅已经 系啊。 有少少喎，你玩咩 game 啊？ 俄罗斯方块。 哦，俄罗斯方块。 你咪就系可以打爆机嗰个人啊？ 系啊，系啊。 我想话打爆机系咪就系咩五位数字定六位数字嘅都系九字啊？ 唔记得系六位数字定七位数字嘅，总之系九啦。咁打爆之后去到佢会变翻零分，从头再打过。吓，咁个排数咧就变系啊，个排数就变翻第一排咁，好慢，从头再打过咯。 吓，冇爆机画面睇噶。 冇噶，不论你爆几次都系咁噶啫。 啊，即系其实咪冇终点咯，好似不断。 系啊， 系十八层地狱嚟噶。 但系你开头你朝住呢一个打爆机嘅心态去玩噶嘛？咁你本身你未打爆机之前，你本身会唔会有一种又系好似我咁好美丽嘅期待咧？ 系啊，谂住一定会打爆机有啲字幕出啊，或者签个名都好啊。签啲原来冇嘅， 可以打名嗰啲系嘛？ 系啊，冇噶。原来你佢会假设你爆完之后咧，咪爆得变翻零分嘅。你再打到系啊，打到再几分之后咧，咁你譬如去到即系当时嘅唔系最高分咧，你咪变翻都冇名签噶，即系唔会话你系爆机签名嗰啲咯。 你 系 喺机铺打嘅。 系啊， 机铺打， 因为机铺打先有得打名噶嘛，唔系你自己屋企打名有咩意思啊？ 我以为系自 咁都有意思，你自己有 record 咯。 你有十有头十名咁话几，即系你打过几分， 是 有你有有你个可以签你个名噶嘛？即系你个贴。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啊啊、你喺基普打，你投资咗几多钱落去？你玩到打爆机打几耐？ 学到呢个境界几百蚊咯。 即系你嗰一铺玩咗几百蚊？ 几耐以前？ 一铺唔系用几百蚊去练成呢个技术。 哦，咁即系其实你一路唔输嘅话，你都系摆嗰几蚊落去，你一路 系啦。我试过，我试过最高峰期一蚊咪打咗佢成六个钟。 哇！ 系啊， 你唔可以屙尿，唔可以剩噶咯，唔可以食嘢。 后生忍得啊嘛， 但忍住连去厕所都唔去，为咗打俄罗斯波嘛。 因为同隔篱个朋友大家喺度斗紧，直至睇边个忍唔住俾老细熄机啊，或者输咯。 咁有冇真系试过俾老细熄机咧？ 唔会唔会，因为佢都落我哋唔河㗎啦，咁我哋係真係好豬嘛。 我以前听过呢啲嗰啲城市传闻呢，就如果你打得个木机太耐呢、即係好明显就係、仲要係你係攞一铺嘅钱玩到好耐呢，话有啲人呢会走过嚟扮扫地。 扯甩 你个掣，哎呀唔好意思啊，咁 可以㗎。 我有但我冇见过嘅，我有听过咁样嘅城市传闻 机铺。有试过有试过。 佢係特登嘅你觉得。 係呀，佢咪扮晒撞嗰啲。揀一個掣噶嘛，扮曬唔覺意咁啊，攞嘢咁啊撳到你，係啊，試過後屘咁打咗佢幾次，咁佢都費事理我哋咯，咁、我哋掟埋一角打，咁咪唔理我哋咯。 哇，正宗嘅鬥場命喎呢啲 係啊係啊， 哇，咁你都算勁喎，幾百蚊，咁但係你挑戰完你爆機啦，然之後又遊，因為你本身係玩得好快，咁落嚟噶嘛，咁但係你一爆咗機之後就，係 啊， 根本好冇人。 系咯， 咁你咪所以咪再等到又再等佢快，等到佢再爆机，即系第二次嘅新版咯，即系第二次嘅零版一路无止境，其实为求喺度打啫。 哦，吓、咁你去到几时先至冇人咧？因为你会冇人噶嘛，呢个 game 都，你好爆。 唔会啊，都唔会啊。总之，其实因为咁你即系啱啱出嚟社会做嘢，一蚊可以玩成晚嘅娱乐，其实就几好噶嘛，有冷气， 好唏嘘啊！佢突然之间， 即系仲要你自在挂手，又有啲嘢玩噶嘛， 又有冷气，咁又可以唞下，咁突然白白攞去打，有阵时打个一两个钟，几好噶。 哦，咁而家咧， 而家仲有冇啊？ 而家冇啦，而家我试过早几年见翻部机，试过都做唔翻。 冇咗种满足， 因为会急尿啦。 因为当时有啲技巧嘅，其实 咩技巧咧？打俄罗斯方块可以有， 有噶有噶。其实譬如佢，你一见到嗰个物件，其实你已经即时要谂定左或者右啦。 系啊。 但其实你就譬如向左或向右嘅时候，你只系拉住个掣嘅啫嘛，系咪？等佢自己去你位置。但其实我哋系拍嗰个掣嘅，即系拍左或者拍右， 哦、 拍咧佢系快好多嘅。 哦。 系啊，佢即刻。即系第一时间去到你想去个位置，跟住即拉佢落去，咁咪其实成个过程系快好多咯，可以。 你有冇将呢啲心得同你啲即系打机嘅 friend 一齐分享？ 我当时嗰班朋友个个都识噶啦。 哦，系。有冇谂住将呢样嘢传俾你下一代？ 梗系唔好啦。 仔仔啊，等爸爸教你。 但你俾一蚊佢就可以烧我六个钟咯， 培养佢。 你唔使请保姆啊。 而家啲 I 产品唔需要噶啦、 如果而家摆一部俄罗斯方块游戏机喺你前面，仲有冇欲望啊？呢一刻 咁啊有， 即都会买去打嘅， 都想再试下睇，即系去到几多咯。 OK， 有冇迷上个波子机啊？嗰阵时 波子 机 有，但 系波子机， 波子机 好重 打啦。 波子机系咪嗰啲？ 弹 嗰粒珠喺度， 哦，弹珠机嗰啲噶嘛，系咪？哦， 我好迷嘅，有一排又系，好好玩。 波子机就赚啦。 哎呀，咁唔紧要啦，你第 一样嘢叻啊嘛， 系因为你打爆机啊，俄罗斯方块，我打机都打到八字头啫。 所以佢从来都唔知道原来系冇爆机画面，仲觉得好神往。 系咯，咁算啦，都系你啦。 我唔系， 拜拜 拜 拜。 一讲翻呢个时候几青春啊佢。 有种 有个技巧 青春嘅味道 啊！你哋拉嘅时候，我就啪啪啪啪啪啪啪， 咁咪快咯！ 系啊，喂，我哋想听下有冇啲系你好迷嗰啲以前迷过嗰啲打机 经典游戏。 讲紧以前 Candy Crush 你都可以，你好迷噶。 系啊，而家出咗 Soda 版啦， 啊、 所以啲人又玩翻啦。你又会喺地铁度听到冲冲咁样。 同埋嗰个玩食金币嗰个咧， 退钱 唔系啊。推人金，即系到而家都唔明点解要值得玩嘅。 你讲过啦，我哋都解释过啦。 而系嗰个食钱嗰个前排又系，你一路跑跟住向前一路食金币。 哦， 啲人话佢有爆机画面噶嘛？ 系咩啊？ 唔知话见到个城市定佢终于离开咗个森林啊，冇乜， 即系跑走咗。但下一个画面佢又翻翻去，又要跑过，因为玩完。 我想知系咪真嘅，又系咁样样啦吓。你有几疯狂地迷上过一啲游戏？我系想听下你几疯狂嗰一 part 啫。系啦，咁样 不眠不休啊，可能系 $1.6吓，啱啱我听 過。好劲啊，佢真 系。第二个 Hello 喂 你好后生咋啊？ 系啊， 几多岁啊你？ 我17岁。 你叫咩名啊？ 我叫阿峰。 阿峰， 阿峰 你迷啲咩？ 迷边只？ 迷踩地雷。 踩 地雷， 即系电话，即系唔系电脑嗰个啊？ 电脑或者手机都有得玩嘅、 啊。手机有踩地雷嚟噶？ 你睇佢几着样， 唔系 因为应该系玩家嚟， 佢 系充钱啦。 迷过， 你会有种要斗快赢咯。 踩地雷系咪 爆咗？ 系咪不死噶？其实 踩 地雷不死，不死即系永远都有人玩。 死啦！你讲啲 language 先，17岁唔明啊！ 不死都唔明， 太旧啦！呢个用词， 不死 Auntie天儿而家好唔开心啦。 不死咪真系唔死咯？ 即刻扮明， 你快啲话明啦！ 明 啦， 你话 明明啊？ 不死明明啊？ 唔明， 好难过呢，靓仔， 幻境嘅青少年， 不死即系长青啊， 系啦，喂，长青会唔会做 old school 啊？ 知唔知咩叫长青啊？ 知 嗱， 佢系71/87啦，好明显，长青但系唔明，不死唔明，Don't play me， 吓、啊、你咁后生，你迷踩地雷咁得意嘅？ 我头先就系想话，我估咧系咪因为每个人都经历咗一个阶段，系你开始啱啱用电脑或者拥有自己一部电脑。咁、哦、电脑通常入边佢系有一啲已经 default 嘅游戏噶嘛。咁踩地雷就 系 其中一个咯。 系 咪啊？系咪咁嘅原因你接触地雷啊？ 唔系诶，其实我系识用电脑之后，跟住先开始玩踩地雷嘅、 啊。你自己发现呢个 game 嘅？ 唔系诶，以前已经知嘅，初用电脑嗰时已经知，但系嗰时系未识玩住嘅，跟住咧有一日咧，我无唔知点解啦，无聊啦，好无聊啦，咁开咗嚟玩啦，跟住咧我阿爸佢系识玩嘅，跟住佢咧睇我玩，跟住我佢踩起咗，佢又喺度笑我啦咁样啦， 即系话你玩得渣， 跟住我就系啦，话我玩得渣，跟住我就发奋。从此发奋玩呢个踩地雷啦， 估唔到 你阿爸，你阿爸有冇笑过你其他嘢渣？我想问， 笑你啲成绩咁样。喂， 你 点？ 你听唔听到个问题啊？ 你阿爸有冇笑过你其他嘢渣？ 有冇 笑过你其他嘢渣？ 即系你读书咁渣啊？ 好似冇啊。 好无语，咁你阿爸 净系踩地雷渣？ 你阿爸好蠢，我谂啦。 我读书一定好过佢噶， 即系佢冇资格话你。 笑你唔到。 咁佢有冇示范啊？当时佢笑你渣之后，其实、啊、 你嚟咁叻嗰啲 冇，咁、我又冇。 咁、你就发奋啦！ 我嗰时因为真系 渣嘅， 识玩嘅，跟住咪日日喺度玩咯，单即系手机又 download 咗个 app 落嚟玩 咯。有冇去上网搵嗰啲攻略？其实地雷系点样先赢嘅？ 我冇识玩嘅踩地雷都 好易嘅啫。 冇啊，去到，即系你玩得多就开始识玩噶啦。去到依家我系完全佢踩地雷有得插旗去， 系啊， 去 mark 嗰、那个系标示个地雷啊， 系嘛？系，所以我到依家我系完全唔使用咯，玩最大嗰、那个最难嗰个难度都系唔使 插 旗咯。 哦，哇！咁我想问一样嘢咧，因为你17岁，我谂你身边冇乜朋友系玩踩地雷噶啦，系咪？ 冇。 咁佢哋知道你玩踩地雷噶系嘛？ 有啲咯。 咁佢哋知道， 因为我上堂会玩。 咁 佢哋有冇好惊啊？ 你冇觉得爸爸害咗你嘅行业啊？有冇？有冇？ 冇。 嗯，好啦，咁样。 咁其他同学有冇觉得好？佢哋觉得好好奇，想玩啊？定系其实佢哋知道大概系咩嘅？吓、啊，玩啲咁嘅嘢咁 咯。 佢哋知道大概系咩咯？不过。应唔 识 玩嘅， 唔识玩，即系佢哋冇钻研呢样嘢， 冇钻研。 你有冇一刻系好期待佢哋问你 点样玩啊？可唔可以教我？ 点解你咁叻嘅玩踩地雷？ 有冇？ 我试过喺学校玩，跟住咪有啲同学嚟话我唔使插旗好叻咁样咯。 哦，叻我唔使插旗，好叻嘅。 好叻啊，风。 咁你又咁你一路用咗几耐时间咧？即系诶， 年资玩家年资几耐？ 一年 玩咗一年， 一年咋？你而家一年有咁嘅成就啦，已 经你好叻啊！ 已经可以唔使插嘅。 你而家仲玩紧定系你已经放弃咗？ 我而家仲，我啱先都玩紧， 因为大家电话嘅时候玩紧。 系咪一日唔玩唔舒服啊？ 系咪？ 系啊，有时 一日玩几多铺啊？起码 一日唔知噶，睇下如果放假一起身咧，咁你又好颓噶嘛，好颓嘅咪攞个电话， 踩两铺先。 哦，你有冇试过系因为踩地雷嘅时候有手机版嘅时候，你好迷恋呢个 game 啦？我想问你一样嘢，就系你有冇试过带住个手机入去厕所？我玩，跟住玩到系阿妈就系嗰啲玩够未啊？你快啲出嚟啦、 啊！好急啊！ 已经知道你入边玩紧噶啦， 有冇？同埋脚臂， 冇、 啊、玩到脚臂， 你再玩我抌个真嘢地雷入嚟噶！ 有冇试过玩到脚臂喺个厕所度？ 脚臂就有，冇俾人讲过。 起唔到身嘅脚臂嘅时候，个脚掌冇知觉噶。 如果咧地即系地雷游戏啦，出地雷公仔，你会唔会买？ 冇地雷公仔噶， 即系如果唔讲啊，而家啲 game 好中意，即系譬如冲冲都会出公仔噶嘛。 冇、啊，我 出支旗你会唔会买？旗嘅公仔， 旗我都唔使用嘅， 所以买咯，再买咯，装饰嘅啫嘛，即 系不屑啦，都唔使用嘅， 即系地雷就会买啦。 咁样， 地雷 买 个地雷啊， 买个地雷公仔，买下买。 喂，咁你而家玩，因为最多好似99粒噶嘛。 系啊， 好笑，我哋可以沟通啊！ 另一个 channel 嚟 嘅，系咪咁？你玩99粒嘅时候，你最快可以用几耐？你已经可以破咗嗰九，即系揾晒99粒出嚟啊！你 听到？ 你要 用最短时间揾99粒， 你系用咗几耐时间？ 地雷 最快 系啊， 最快系，不过其实都好慢嘅， 唔紧要。 玩细个嗰啲难，即系低嗰啲难度咧，佢系。成个版图咧细啲噶嘛， 系啊， 嗰啲我就快啲。 哦，咁即系 佢唔肯讲几耐。 佢而家好似系要开，唔系等阵先啦，开紧个 record 出嚟 啊，搵紧自己个。 我就系想问咧，有冇世界纪录噶呢个？即系有冇世界排名噶呢个？ 我都冇。 有啲 game 有世界排名。 我玩过 F 游咯。 哦，系啊。 我排 第几啊？ 你有名次啊？ 千几咯。 哦、哇！ 都全球咁多 六十亿人嚟讲，你排头一千， 已经系精英嚟咯， 好劲啊你！阿峰你好叻啊， 应该要有香港队咯，我觉得咁搞法，地雷香港队。 哇！咁我哋唔阻你啦，你继续翻去， 继续踩地雷啦。 系啊，但系唔好上堂玩啦， 唔好放慢学业 啊。系啊，知唔知啊？ 因为暂时踩地雷都冇degree 读啦， 要同我一齐玩咯，开个踩地雷学会啦， 加油啊你！ 好啊， 好啦， 拜 拜。 啊，估唔到啊，吓系爸爸一句咁渣噶你，激发到一个17岁嘅少年嘅斗心， 真系唔可以睇少一句说话。 电话号码1872388啦，今日我哋想听一下你曾经迷上过嘅一啲嘅游戏，系啦，咩游戏？ 有几迷咧？ 打电话嚟啊！ 他的笑声，当天响至这冷漠城市。他掌心冷总温暖握紧于每个破晓。他很固执，什么都可以批判，可以激愤。从过去的爱人争执到冷感，逐秒变陌生，无话了吗？不再责备谁吗？沉默结束，可会有着赢家？争一次，以弃爱情成为代价。当天已过去，今天一个回家。无话了吗？不再怪罪谁吗？沉默了吗？反正结局无差，分出了对错，爱却成为代价。当天已过去，今天他已成家，别有记挂。 电话号码七二三八八。 我哋今日打闹队打闹嘅咧，就系你有冇曾经好迷恋一啲经典嘅游戏？譬如我哋头先话 Sim City 啊，踩地雷啊，有嘅话打嚟啦，1872388。 他很痛心，在分手当晚声音都会抖震，如我会宽恕人，不必太固执，或最后已定分。无话了吗？不再责备谁吗？沉默结束可会有着赢家？分出了对错，爱却成为代价。太多争拗，声音都早已变差。Oh yeah yeah， 谩骂悼念或忏悔都可免。和谁分了手已不应再缠绕。 如最后诀别，有话必须一说，说保重。 再责备谁吗？ 沉默结束不会有着赢家， 争一次意气，爱却成为代价。他早已远去，今天一个回家。无话了吗？不再责备谁吗？沉默了吗？反正结局无差。分出了对错，爱却成为代价。太多争拗，声音都早已变沙。Oh yeah yeah， ooh, oo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对于港区人大代表吴秋北建议将国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董建华表示，根据基本法，中央有权将内地法律引入香港，有法律依据。至于基本法廿三条嘅问题，佢话总有一日会立法。董建华会见传媒时又话，希望泛民议员为香港嘅整体利益同福祉思考政改问题。佢会话将尽一切力量游说泛民。被问到出嚟发表意见系咪干政，董建华强调自己有言论自由。港铁公布将军澳日出康城第六期项目已经批俾南丰发展，整个项目总楼面面积超过147万平方尺，包括四同住宅，提供1633至2400伙单位，预计2021年落成。早前项目招标一共收到7份标书。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放挟持两名日本人的片段，要求日本政府72小时内交出2亿美元赎金，否则将人质处决。两人相信分别是经营私人军事公司的汤川遥菜和记者后藤健二，同样在叙利亚被掳走。正在中东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指责武装分子的行为不可饶恕，强调要以救人为先。安倍日前承诺向受伊斯兰国影响的国家提供2亿美元非军事援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日间天晴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相当清凉，周末云量增多。依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咁啊受到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咧，康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嘅交通咧比较繁忙嘅，咁意外现时已经清理好，但系车龙咧有待消散。而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新蒲岗段咧比较车多。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翻一段就有啲挤塞，龙尾喺果栏。而较早前受到爆水管影响而封闭嘅彩虹道去虎山道方向，近住彩怡花园一段嘅慢线咧，而家已经解封。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一路、宝顺路去调景岭、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劳工处就快在上水举办北区招聘及培训博览， 我知道1月21号在上水龙心路体育馆举行嘛，总共有超过50个机构即场招聘，好多空缺噶。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852-4922问下啦。 阿亨亨攞好多奖咩？摆晒我台面。 对唔住咯，摆过啲啦。 唔使理佢啫，你妒忌啊？ 我唔系妒忌，嗱，你即系同我将啲奖摆落个柜顶度，唔好阻住我啊。 摆落柜顶，咁咁重咁跌落嚟，咪砸伤人咯。 咁你可唔可以摆落影印机防咗树咧？吓 都唔得，影印机要通风，唔砸得。 果然系亚太区最安全员工奖啊！得闲听下星期四风骚即安短剧，嘉宾有佢。 办公室整洁，做嘢更快捷。我系 Alfred 许廷铿。 介绍个人你识啊？ 咁笋 系啊，佢好识做噶。 做咩先？ 做牛啦。做马啦，佢仲识做 Anna， 边个做 Anna 咧？ 许廷铿啲 fans 啊，上次合作完之后，佢识做到连人哋啲 fans 都中意佢啊！ 咁咪识下啦。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 ，Give me five， 认识下佢啊！佢叫黄天仪啊。 喂，你系咪真系有个 fans 叫做 Anna 噶？ 其实唔止做 Anna 啦，仲有 Trina 啦、Karina 啦，同埋 Farina 噶。 我哋个 group 嗰度有人帮黄天揾到嗰个答案啦， 系咩咧？ 都超级机械人大战， 机战系。头先都有啲电话， 哼到咁都有人认到，要犀利， 犀利啊！你哋，我识冇奖啊！ 我一听就认到咯， 真系啊， 系啊， 哦，系， 你哋 系我哋唔识啫， 果然系做咗歌手。 嗰啲 key 个 pitch 就 好啱啱好， 好啱啊！真系唱到， 使我嚟一次， 唔使啦，唔使， 做铃声。 我哋今日想听下嗰啲你曾经好迷沉迷过嘅 game 啊， 系啊， 电话号码18723888。头先一个俄罗斯方块打爆机，有人话原来 Game Boy 版嗰个咧系会有火箭升空噶，咁呢些系做嘢噶嘛， 即系有个庆祝啊嘛， 即系你觉得起码有个 end shot 咯，其实系因为 big finale 啊嘛， 系嘅， 你可以系属于舞台，好细个就 已经有一个概念喺度啊， 有概念觉得咧，即系元素要有啲劲嘅， 有啲嘢放出嚟， 即系要爆下 爆下 纸 放下烟花咁啊！我咁辛苦挨到9999999999， 为咩咧？ 为咩？ 咪就系嗰下咯。 你同一嚟又转翻去最慢，我话正，哇正， 你应该咁噶，你应该谂佢个 game 一路嘅过程带咗好多快乐俾你噶嘛？ 唔系咯， 你唔系贪图佢最后嗰下放纸炮， 系咯，即系如果你唔系如果你一路拍拖上去，我男朋友一路都唔会同你讲结婚噶咁样。你话吓？咁你应该谂下中我哋经历嘅快乐啊嘛。 我哋要有个变开啦，有个 finale， 佢延续到、 分手啊！我哋需要有个 finale， 就结婚咯。 跟住个男话：哦，系咪分手啊？ 好啊，18723888啊，喂。 系 ，give me five。 你好， 你好啊， 你好啊，各位主持。 你好啊， 我姓郑噶， 郑小姐，你曾经沉迷过咩游戏先？ 主要佢系电脑游戏嚟嘅，咁佢叫做《The Sims》叫模拟人生，咁佢而家都仲有， 系啦，佢哋而家仲出紧好多唔同嘅版本嘅咁样咯。 其实我玩 The Sims 都系同玩 Barbie 嘅。唔好意思，我又玩我芭比喎， 佢透露咗 出嚟。呢个都唔系秘密，你以前讲过嘅。 但我玩芭比，但我玩芭比系因为我将佢啲脚插喺只手度啊。 我唔知道，咦，我系衰啲嘅咁。 然之后将佢啲头唔知点样 扭嚟扭去咁样 啊 嘛。 系啊，你再衰啲。 我冇即系谂住除咗佢件衫，跟住帮佢着下衫咁咯。即系不过三月三之间嘅过程耐啲咁解咯。 你唔好教坏小朋友啦！ 细个已经系一个咸湿仔， 换得耐啲啫件衫， 有报应啊！但系换 得耐啲，换得耐啲，你有冇谂过佢会感亲噶？ 咁就先数都系玩系嗰啲叫用啲骑呢方法去到折磨佢哋啦。你系啊，例如我会因为有得起屋噶嘛，好似系 有嘅咩？ 你要起间屋俾佢住噶嘛？ 我以为有咁 多只 game 啊， 模拟人生啊， 你都要起间屋俾佢住噶，系啊。咁然之后我。我哋试下运佢喺间屋入边，然之后搵四埲墙围住佢，大间都好细嘅。 变态。 然之后睇下佢会点咯。咁 你有冇听过一个讲法咧？系我哋而家生存紧呢个世界咧，都系模拟人生嚟噶。即系有一个好 new age 嘅讲法，就系我哋上面其实每一个人，我哋都唔系自由意志嘅。 系啊。 其实我哋做嘅每一样嘢，即系譬如而家啊呢个听众 系阿郑小姐， 郑小姐佢打电话嚟都唔系自由意志嚟嘅，系上面有个 player 控制紧佢，系啦。咁如果你谂下，你咁变态咁样玩模拟人生，如果你嗰个 player 对你唔好咯，佢都可以咁样对你。 系啊， 你个 player 而家就落咗我底，要你操机操到爆机而死，可能 好变态啊！ 即系 爆机啊！ 有嗰一下满分嗰一下有， 但系冇爆机画面睇嘅。 爆机画面好 中意啊！你有，你拥有啦呢个。 你系几耐之前迷上呢个 The Sims 噶，郑小姐？ 啊，大概系2000年嘅时候左右啦。 点解呢？嗰阵时因咩咁喜欢 呢？你嘅人生唔开心啊？ 所以你 要创造 操控人哋？ 唔系，因为系我嗰阵时我仲系读紧书无聊咁样，跟住我屋企人无啦啦见我咁无聊啊，整只 game 俾你玩啊，跟住然之后就第一只接触嘅 game 就系呢个啦。 原来好多人都系因为屋企人嘅引诱底下。迷上一啲嘅游戏，咁你嗰阵时你觉得好玩在咩呢？其实 The Sims， 最起码你喺现实中做唔到嘅嘢，你可以代入去嗰个角色，你做你想做嘅嘢咯。就 咁你一定 系 做啲衰嘢啦。 咁你第一件事做啲咩呢？ 纵火。 我真系试过纵火， 嗰啲潜藏黑暗嘅基因啊，人类 发生丝丝问题， 仲有咧，除咗纵火咧， 跟住之后好坏噶，带佢。带个人出街，然之后咧见到嗰个人唔系整得咁好，因为佢而家都有 online game 玩嘅，咁我就带佢出街，然之后咧见到嗰个人样衰衰，咪直接揿个掣而家打同佢打交咯， 都系平时唔敢做嘅嘢嚟， 系唔可以添啊！ 你有冇一刻觉得自己好变态啊？ 不过佢啲朋友都话我好变态。 你有冇一刻系玩玩喺个电脑面前笑噶自己？ 你每次听唔清楚。 你有冇试过有一刻系玩玩下自己一个啫？喺部电脑前，即系譬如揿个掣去打交咁啦，你个模拟人物，然后你喺个电脑前面 傻笑， 正咁，即系觉得好玩好笑啊！ 我心里面冇，但系我会无啦啦自己喺度傻笑啊！我话正我，真系打我， 去到几疯狂呢？我想问一下。 疯狂到我系有阵时将佢个样完全由一个好苗条嘅人变咗一个大肥婆，跟住之后再将佢个头咧变成一个咧好似成把扇嘅头咁嘅样咯，将佢再大执过咯，试过系，所以玩到成五年咯， 玩咗五年啊，日日都玩嘅， 未出嚟做嘢嘅时候，咪差唔多日日都点都会伏喺个脑面前度玩一两个钟咁咯。 哦有冇试过发梦都见到自己嗰个模拟人物啊？ 曾经有一段时间试过坐咗喺部机面前喺度笃紧个人啦，喺度。 因为我有 friend 试过咧玩呢啲类似嘅游戏，应该都系模拟人物嚟嘅，定唔知梦幻西餐厅嗰类咁样啦。 咩嚟噶？ 梦幻西餐厅咪搞间餐厅出嚟咯。 呢、 這 个我都有玩过， 呢个都好 hit 嘅，因为曾经电脑，咁佢就话试过两样嘅，仲有一个就系阿土仔，即系大富翁电脑版嘅啦。佢试过有一次发梦咧，就系自己喺大富翁入边咯，即系电脑版。然后佢话好有钱嘅时候，人哋用咗军富卡。 跟住佢俾人分晒啲钱，就醒咗啦。咁好记得，跟住有一个咧就系佢玩类似 Sims 嗰啲啦，咁啊模拟人物啦。佢话佢发梦咧，嗰个模拟人物同佢拍拖咯。 哇， 佢真系好迷咁， 好迷系 咯。 你有冇经历过呢啲啊？ 感觉冇咁疯狂啊，就系纯粹系玩到系有少少发梦都见到自己喺度坐喺部老面前，喺咁搞紧个人咧，点样整得比较型啲啊？几 都系玩紧 game 啦，即系发梦嘅时候。 系啦系啦。 咁你有冇拍拖啊？而家 暂时系 single。 哦，咁你譬如你拍拖嘅时候，你会唔会对你男朋友做同样嘅嘢？ 即系个头整个把扇咁样， 埋去咁样打 操控佢人啊，咁样 咁就唔会，始终人系生呢个游戏死噶嘛，咁样样我犯法噶。 啊好啊，几好啊， 好嘢啊，都分得到。 但系想唔想咧？我咁样 又另一回事。 系啦，任你控制。 冇噶，我最多咪录条片，模拟嗰条片俾佢睇。嗱，你将来咧，如果你咁对我，就可能会咁噶。 你都唔 会 少， 我会纵火。 纯粹系吓吓佢嘅啫，但系其实我都话边会咁做啊，咁唔啱。 就算系都唔好咁快讲出嚟，知唔知啊？ 好啦，多谢你电话啦，郑小姐，我惊啊，因为 隔空啊，你惊 系啊？以前有啲人真系惊噶嘛，即系话你有呢啲video game 啊嗰啲咧，有啲人会系好怕就系、是、你会唔会？因为你喺个呢个世界，喺个游戏嘅世界咧，你做乜都得噶嘛。 系啊， 我哋话斋无啦啦行去打人啊，咁、 啊、 样嗰啲吓，咁、啊、你都可以噶嘛。有啲人会惊呢样嘢会令到啲人越嚟越暴力噶嘛。 哦，即系佢潜藏意识觉得现实生活都可以咁做。 系啦、啊，即系会令到你个人越嚟越暴力啊。但有啲人就调转转就系话，哦唔系、啊，你反而将你潜意识入边嗰啲嘅恐怖，例如你中意放火打人嗰啲，你摆咗喺个 game 入边咧，你现实你就可以维持一个平衡啲嘅心理状态，即系一种发泄嚟嘅咁样样。我谂郑小姐系斜后者咯， 发泄出嚟 平衡下啫，平衡下啫， 冇事嘅，冇事。 除非佢真系杀咗人， 呢、這个会唔会系佢以而家打嚟会唔会系佢以前男朋友咧？ 好，接到个电话啦， 喂，佢好惊佢以前男朋友走咗啊！ 喂，你点称呼啊？佢点称呼啊？ 阿强 啊， 可唔可以召唤阿强出嚟噶？ 翻嚟啦， 神兽卡咁， 阿强， 喂。 是啊， 你做紧咩啊？强 打紧机啊？ 系咪我啊？ 系啊 系 啊， 系咪阿强啊？ 唔系揸车。 哦，哇，小心驾驶喎。 要行埋一边，系啊。 系啊， 嗱，而家 OK 系嘛？阿强，你沉迷啲咩游戏？ 其实我唔系沉迷特别游戏咯，我系中意玩任天堂嘅 game 咯。 任天堂嘅 game， 即系啲红白机啊，咪以前嗰啲。 系啊， 最深红白机有好多游戏嘅，你最深水嗰阵时系玩边只啊？ 最深水有《Marvel 兄弟》啦，《冒险岛》啦，同埋《十项全能》咯。 十项全能 系咩？ 运动会嗰啲啊？ 系咩嚟噶？ 十项全能咧，咪有两粒掣，你系咁狂揿， 跟住佢就向前跑嗰啲啊？ 系啊！ 点解呢样嘢系十项全能啊？净系揿两个掣， 因为个机咪叫十项全能嘛。 咁佢系咩？净系佢又可能跑步，又可能跳栏杆，定系点样嗰啲？ 佢有跑步，有百一米栏，有射箭，同埋有射枪咯。 咁就主要嚟讲都系你系斗快揿嗰个掣嘅啫。 系啊！ 但你而家都仲有玩嘅。 而家仲有玩，而家系储多咯，而家系 储嗰啲带啊， 系啊， 不过而家好值钱，听讲而家叫价， 系啊，因为有啲比较难储嗰啲咧，比较贵咯，同埋你有盒啊，有比较靓仔啲嗰啲咧，佢会嗌价都高， 但系仲玩到嘅嗰个机，即系你储 玩到，完全玩到， 玩到，而家听讲系咪都要几千蚊嘅，有啲可以贵到，定系几 有啊有啊有一 隻 磁碟 game 叫 BB 好 像 BB 那 隻 現在 買到 3000 元 BB 是玩什麼是玩來看 的那隻 玩來看 的做什麼 BB 這個 game 那隻玩的玩 什麼 抽 BB 啊 還有另外一隻 就是玩 BB 是玩什麼 玩什麼 的BB 是玩什麼它是哇這個我都不太清楚因為這隻我沒有這隻是我其中一個Dream List 來的 哦，即系想 买嘅，但你唔知佢玩咩嘅？ 呢、這个我冇印象，但系我知道有呢个咁嘅 game 咯。 你觉得系玩咩啊 ？Eric B B 育成咯，可能 我觉得系臭 B B 咯， 系咯，我谂系啲 B B 会长 大。 唔知啊， 另外一只咧就 系 泰神， 另外一隻叫泰神咧，嗰只拳击 game 嚟噶，嗰只系如果有金色嗰只，嗰只成萬蚊就炒到。 一只 game 啫，一万 啊！ 不 过 其实真系有阵时咧，即系搬屋搬成，有阵时系咪真系要掉咁多嘢？ 其实真系唔好， 你 应该储住 啲嘢系几多钱嘅可以储到？ 哦，笼底嗰啲污糟冇人要啊，笼底嗰啲。 哦，但有啲人未必系，即系笼底都可以系， 可以新净噶嘛， 都可以新净噶嘛，佢未必封尘噶嘛。 其实最靓嗰啲咧，都系通常会喺日本嗰啲搵到啦，因为日本啲人咧，佢哋买啲镜之后咧，佢哋会好即系保镜 嘅，系 啊，镜上去。 咁你自己即系买个最贵嗰只 game 系几多钱咧？而家 我自己买嗰只，我买咗3500蚊。 系咩嚟？ 系咩嚟噶？ 3500蚊。 嗰系热血篮球咯。 哦 ，OK， 咁 嗰只 game 叫超级 BB 啊，唔系 BB 啊。 超级 BB 系玩咩噶？ 我超 BB 啊， 系啊，玩咩？ 仲玩到靓， 搵到个 好难玩啊，系啊。 喂，咁你即系譬如你3500嗰个，你系喺香港度买翻嚟，定系都系日本买翻嚟噶？ 日本买翻嚟嘅。 日本买，你系专登即系喺日本，你知道有窿路噶啦，然之后去买，定系网上交收嗰啲嘢嚟噶？ 因为我之前未去日本嘅，咁我去日本之前已经上网睇咯，咁佢抽业员咯。 哦， 咁系 有两个，有两个铺头系专卖呢啲咁嘅，专卖啲 game 咁。 3500， 我真系唔舍得。 咁你买完翻嚟嘅时候，你系有冇玩？ 偷运入境，要偷运翻屋企。 哦，因为你女朋友。 屋企唔可以俾屋企人知，俾屋企人知会大镬。 3000几蚊、啊， 但系即系你冇玩过嘅嗰、那个 game， 即系买完翻嚟。 买完翻嚟开过嚟，跟住抹干净佢，跟住攞嗰啲袋袋住佢，跟住冇玩过。 咁你点知佢真系 work 咧？ 我有试过一次嘅，有试过一次。 哈哈哈！ 系啊，跟住就冇玩过。 跟住就收藏。Okay, 哇！ 3500蚊、啊、 一只 game， 而家一部游戏机都买到啊，3000。 但你唔知道，因为个 retro 嗰、那个，你唔知佢突然间可能讲翻出嚟咧，红白机。 但通常买嗰啲人都唔系谂住投，即系唔系真系投资话第时卖出去，系佢真系好中意嗰样嘢咯。通常我知道超级 BB 系玩咩啦？ 玩咩啊？ 超级 BB 就系孖宝嘅 BB 版咁样咯，好似 孖宝 即系佢都系系啊，佢都系行嚟行去啦，咁顶啲嘢，然后食个苹果啊嘛，打啲鱼啊，但系佢系一个 B B， 一个爬行嘅 B B 嚟噶，但系佢都会飞啊，飞嘅时候咪少啲手手脚脚咁样，好似一条线咁样。 哦 ，OK， 喺度飘嚟飘去咁咯，个 B B。 几得意啊！喂，咁但系我想问一样嘢咧，即系作为譬如你因为你而家贵咁多啦，点样决定嗰一只 game 系咁贵嘅咧？即系点解呢个热血篮球系值3500蚊，但系另外可能一个 game 佢可能唔值咁贵咧？ 其实你会睇你啊，我会睇上 eBay 度睇啦，咁亦都睇睇下上门，因为其实外国嗰啲人咧，好多时候都会储呢啲，佢哋都有啲 forum 倾嘅， 系， 咁佢哋会若你讲呢、這个呢，即系呢只 game 去到咩价钱，呢啲系 collectible item 咁样咯。 吓，但系乜嘢决定到佢系一个 collectible？ 即系佢可能产量当年好少，定系乜嘢嘢咧？ 哇！呢、這个我唔知 喎， 呢、 這个 真系， 咦？你会俾人呃噶？ 呢个可能受欢迎程度同埋产量咯。 网民自己倾下倾下觉得嘅啫，真系。 或者真系你够胆开个价，就有人觉得值咪买咯。系。 请我请我 你懂咩样嘅咧？ 请我请我 你 打手先。 你做你有做 research 睇到噶嘛？睇到啲人， okay. 即系去到啲人卖个价钱几多咁，约略知道个价钱，已经即系呢个价钱系去个系一个系一个价格。 咁你而家前后已经投资咗几多钱喺而家你储紧嘅呢一个嘅红白机，连埋啲 game 啊咁样。 哇！我呢个冇统计过呢、這个真系。 咁你有几多只 game 啊？而家储咗大概？ 我300几只咯。 300几只，我当你平极都几百蚊啦，系咪？ 有啲平嗰啲有幾十蚊嘅嗰啲， 冇 盒冇 成嗰啲有幾十蚊。 average 100蚊 啦，我 當你100蚊只啦， 3万蚊， 起碼三 系 起碼 3万蚊， 仲系有啲幾千蚊嘅，哇，分咗系10万蚊啊！ 你跳得咁快，我3万蚊变咗10万。 好啦，喂，咁而家你个 dream list， 我希望你可以快啲收集到啦。 储完啲钱买嗰只10000蚊嘅超级 B B 咧， 系超级 B B 啊， 好 嚟，希望你揾到生命中嗰个超级 B B 啦。 好嘛，好啦， 多谢你， 多谢你啦， 拜拜。 哇，原来可以咁贵啊，几千， 真系唔，即系我都唔知道玩咗咁耐 game。 系咯，几千蚊一只红白机，当年嗰啲钱， 你真系要好中意嗰样嘢，你先至会舍得。 我表哥嗰阵时好多嘅， 吓， 唔系黑胶碟，我以前都好多，咁掉晒， 掉蚀晒啦，嗰度10几万。 我都永远都我咧有计，我其实我 但你就算你而家有，你其实又未必会卖咗佢噶， 未必，系。 即系话就话嗰样嘢值嗰个价值，其实 但起码你见到， 其实好多人都系一路摆喺屋企啫嘛。 但系起码你见到哇，屋企原来有啲嘢值咁贵嘅钱，你可能 10几万咯， 都觉得自己系富二代吧。 系咯， 有咩事可以变卖啊？ 佢都卖鬼去咗底啊嘛。 蚀底啦，而家 搵啲人储啊先。 你请打手帮你将屋企想卖嗰啲 game 咧， 推高个价钱。去啲外国方唔方便同我㧬个价咁样。好啦，咁我睇下接唔接到多一个电话啦，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8吓，你曾经沉迷过嘅游戏啊。 着我吧，准那夜在这刻来拥抱我，像有罪留低印记是错误吗？你是在退避，用距离来判死，人心像鲜花，狠狠都着插，爱那天交给你，你终归都舍弃，你抹掉了奇迹，这创伤又如沙残忍，不必逼我揭开真相。我狠狠的交叉，如有错吧，你知道终点一片差，无论我怎牵挂，真心的期盼其实始终离散，还是你实太差，我有限期成为习惯，画上今天的交叉，已结尾吗？你赶到今晚半身对话没答话，奉献动听话，但你再未信他，和他说了热爱吧，和拥吻你在吻下，你并没退避，令距离又爱起，像趣味化繁，因心满地散，爱那天交给你，你终归都舍弃，你抹掉了奇迹，这创伤又如沙残忍。 新歌叫做《狠心的交叉》，系啦，咁啊 ，group 都有唔少人有啲曾经好迷恋过嘅 game。 系啊，有人讲话佢阿妈玩一隻八十年代用咧，八十年代仲系用紧 floppy 碟噶嘛？ 哦， 系 啊， 嗰啲五寸嗰啲 floppy 碟咧，佢话玩一隻黑白单色嘅麻雀 game 咯。 我就冇印象啦，系啦，系黑白单色嘅麻雀机。 哎呀，我知系咩啊？ 佢话到今时今日仲玩紧，大咗超过25年。但我想问嗰个 floppy 碟仲用到咩？ 唔系，即系嗰只系麻雀，系佢唔系打牌啊嘛， 即系摆上海啊嘛，嗰只叫 上海麻雀。 佢系嗰只即系 两只一样， 两只一样整走 嘅。嗰个叫上海麻雀，系机铺入边。 上海麻雀我估系 唔知啊。咁佢 因为我阿妈嗰阵时咧仲系 floppy 嘅年代，因为我阿妈喺我屋企入边系用电脑先驱嚟噶嘛。 潮流嘅尖兵， 潮流嘅尖兵，因为佢工作有需要用啊嘛，系啊，咁所以佢系第一个又同将 Word 呢一个嘅 idea 带入我嘅世界。 哇！ 咁然之后佢就开始发觉屋企部电脑系俾佢玩黑白麻雀啦，同埋接龙咯。 哦、 第二个 game， 咁应该麻雀嗰阵时系有一个 單色，我玩 过 系彩色咯，我都玩过上海麻雀。 系啦，但系嗰阵时系有单色版嘅。 系啦，佢就话试过介绍其他， 同埋玩到完有条龙飞出嚟嘅。 我唔知道有冇打爆个 game， 好渣。 又系爆机个画面。 不过你对赢咗一关就有条龙飞出 來。系咩？ 系啊， 冇印象咁啊，真系。 系啊， 你对爆机嘅画面嗰日好似 个容易啲攞到啊。 对 Benani 嗰 我对爆机呢两个字真系好 好沉迷，至少培养啊已经。 爆机 呢个听众话试过介绍其他麻雀 game 俾佢妈咪都唔得咯，即系最后都要玩翻呢只咁样咯。 我阿妈玩接龙玩咁多年都仲系玩接龙。佢換咗任何新嘅電話咧， 係 即係而家嗰啲 第一時間 即刻要 裝接龍。 佢話：喂，邊度可以 download 個接龍嗰個 game 啊？咁樣咁冇人發問，我幫你揾啦。 不過好多女人都係咁嘅，不過 好長情 係啊！即係玩一隻 game 咧，其實冇乜所謂，玩嚟玩去都係嗰隻 game 都可以嘅。 不過接龍係好玩嘅，我覺得。 你媽媽咪可唔可以借部電話嚟啊？ 唔使，我電腦都有。系啊，你想讲咩头先？ 跟住另外有个听众就话咧 ，Vincent 佢话近期中意玩咗转珠啊。咁啊，转珠因为其实好多而家游戏咧，佢都系喺游戏里边俾钱，只 game 本身唔使钱。 系 咁，但系嗰啲闲闲地咧，所谓货金，即系你要用现实嘅金钱买啲虚拟道具。讲紧一次买可能系500蚊，买可能20-30粒嗰啲宝石，攞去抽啲劲嘅角色咁啊。我啲朋友咧。又用緊講緊幾千蚊，就係、 是、 為咗抽嗰啲虛擬嘅，即係所以佢阿 Vincent 又係咁樣，佢話每次一到一啲咁嘅機會咧，就使一大筆錢去買嘅，係啊，即係用真錢去買呢啲，就係啲轉珠遊戲啊。 所以頭先有個人打電話嚟話，佢迷上呢個 Candy Crush 迷上咗好耐啦，咁有冇投資咗好多錢落去啊？冇啊，一蚊都冇。 咁叻， 我諗佢嗰個好自豪嘅位就玩三年，我一蚊都會俾佢啊， 我都玩到， 賺唔到我錢， 係啊，呢啲先叫高手咁樣啊，咁啊。唔好太沉迷啦，對一句。